欢迎到我叉叉的聊天节目， 我是末日。 今天2025年9月8日星期一，今天讲一下就是一个曾经是二次元的 Wiki 界里面一个很传奇的 Wiki Comica。 这是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话题。我们的 Discord 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不只是 Wiki 了，作为一个论坛，它都是一个 曾经是一个传奇啦。 即是这个算是我们脑残回忆的一部分啦。 咁、不过 K 组就不讲，因为 K 组其实要讲的话就太晒了，我知道。 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先集中在一个细小小的部分 ,K 组 Wiki。 是啦，一个曾经是全国华文区最大型的 Wiki,ACG 的 Wiki。 曾经啊 ,ACG 百科全书式资料网站啦。 是啦，因为现在基本上呢，如果你想找最齐资料就唔该系文猫啦。文猫而家系取代咗佢成为咗就系不文猫需就咩呢，佢嘅 server 非常稳定，你入文猫嗰个 server 呢系要运气嘅。 你讲文良百科啊。 系文良囉。文良百科系要即系叫做咩，你嗰日要沐浴更衣啊，三跪九叩啊，装下香先有可能入到去。仲有喎，系随时被人赶出嚟㗎喎。咁比起上嚟呢，当年Comica 呢 ,K 到 Wiki 呢 ,server 系稳定嘅，即系要入随时到去嘅。 既然炒开就先炒啦。虽然我哋讲 K 到 Wiki， 首先就讲咗去文良百科先。其实嗰边系有英国镜像站嘅。我系连英国镜像系信好多啊。不过最大问题就系 Google 嗰阵时咧，好多时系先去俾咗正站俾我，我要手动将佢调去英国镜像站先容易上去啲。不过唔紧要啦，总之我哋翻嚟我哋 K 到啦。即系当初K 到睇住佢大。真係睇住佢壞，冇講笑。咁啊，我唔記得個時間點啊，總之好快㗎啦。K 到出現咗啦，咁啊好多人加盟啊、剩啊嗰啲嘢啦，然後就已經有 K 到 Wiki 出現㗎啦。我哋講翻啲身份問題先啦。我咧就係一個 K 到 Wiki 嘅重度使用者，我係用嘅啫，我幾乎冇寫過嘅。阿傑特就係寫啦，寫多 有寫有用啦。我係用咗幾多啫， 有用啦，當然都會有用啦。 全盛時期都係好多嘅。 我諗只要係寫中文嘅 ACG 嘅宅。都唔太可能冇用過 Kato Wiki 啊，除非你真係太後生啦，太後生到佢衰落咗之後，你先開始入圈，咁啊另一回事啦。當年嘅你真係唔太可能，因為調翻轉講，你唔使識佢嘅，你甚至唔使上 Kato 嘅，你 Google 任何 ACG 嘅資料，如果用中文去 Google 嘅話咧，高機率第一個就係 Kato Wiki， 高機率嘅。好多人系唔想 K 到，但系用 K 到 Wiki 啊，原因就因为咁，因为 Google 嘅助阵啦，即系咁。当然啦，唔系 Google 佢对佢有咩偏好，纯粹就系好多人揿完某个，譬如我要查某个角色，我打完个角色名之后，佢会计你到底最终你揿咗落去边个度。如果好多人都系揿咗落呢个度，佢会将佢嘅优先提高。大致上系咁啦 ，Google 嘅演算法唔公开，大家知，但大概会咁样。咁大家知道就变咗，因为你无啦啦打个角色名，或者无啦啦打一句成句，或者无啦啦打个嘢，你高机率你就系想查佢嘅相关资料啊嘛。咁你咪好容易噶呢啲讲资料嘅站咪俾咗你咯。以前就系 K 到 Wiki 就会系最上嘅，而家佢大部分情况都变咗文良百科噶啦。文文提到冇咁远啦。咁总之就系佢最初就系企稳喺呢个样嘢，咁呢样就一个正面螺旋啦，因为好多人用。所以 Google 排名好多时是第一名，因为它是 Google 的排名第一名，很多人就算不想 K 到都照用，是这样的。咁啊令到它变成基本上是一家独大。我好像没有印象有其他类似的东西的。 在那个年代没有。嗱它 K 到 Wiki 一个好有一个它优势就是它没有维基百科那种好懒是严谨的。但它都不像危机那么乱来。即系咁介乎于认真同唔认真之间，嬉笑怒骂。但系佢嬉笑怒骂之余咧，佢有认真的部分。而且佢喺佢全盛时期，一个样嘢就咩？基本上佢系唔乱咁，佢系饮你写嘅。即系话咩？不论你系乜嘢立场都好，嗱，你私人立场嘅话，加删除线，删咗佢。咁咧，我就当呢样咩？你删除线嘅下面咧，就写乜都得嘅，去到系。 即系， 所以经常所以 K 到一个讲法就系咩？删除线下嘅只系真相。 通常嘅情况就系、是、佢，因为佢唔同嘅立场或者唔同嘅观点啊，你咁样用少少幽默诙谐嘅嘢上去啦，就大家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啊嘛。咁大家都可以和谐共处啦，叫做。 系啊， 其实未必嘅，不过就算啦。大致上嗰阵时都系大家都系，而佢有资料，即系你揾嘢通常揾资料啊嘛。咁有时佢亦都有咪咪，因为 Wiki 系唔收咪咪嘅。危机都唔多收，危机通常系中意自己创作个咪咪出嚟， 但是创作出来有时都几烂梗下的，老老实实。咁但是 K 岛更加多是不是创作而是记录。有些已经在 K 岛入面产生了，或者不一定是 K 岛的，总之华文圈或者是他们的圈子入面的咪咪也好，文化也好，他都会写埋落去。这些是正常 Wiki 是不会被你写落去的。有些甚至是直情在入面做创作恶搞的都有。变成就是大家都可以在入面找到你自己各取所需，无所谓，一条个网络是不会食鬼位的，你写长啲咪写长啲，你肯写咪你一路向下加落去，加，即系会变成就是哦，全面可能是一个好认真嘅讲紧呢件嘢系点样嘅，个角色系如何嚟嘅，个入边可能有啲剧情剧透自己落翻黑海台啦，咁啊，然后再下边可能系嗰个角色嘅相关咪咪，再下边咧就系有呢啲恶搞嘢， 一嚟他嘢，因为喺 K 到 Wiki 最好，大家最多人玩就系咩？佢你可以玩系他，你玩系他又得。你表示你自己的个人恶趣味偏好，甚至你嘅唔几正字唔正确都得，总之就咩啊？记得加删除线，呢个系你系最基本嘢，就系你加删你唔加删除线，我当认真嘅。但系加删除线嘅话，写乜都得，咁大家咪变成咗咩啊？自由创作咯，总之咩谂到咩嘢加落去，又冇话特登去谂下就系唔知加落去啊？加落去会影响咩啊？冇嘅，以前系去到就咩啊？可以个 wiki 嘅长度黐咗线地，莫名其妙一大堆古人精怪嘢落去。有时是 Wiki 加落嗰啲人写落去嗰啲古人精怪嘢呢，即係嗰啲当事人更新主嘅恶趣味好睇过佢本来啲嘢。 即係同一样嘅条目，假设佢哋两个有共通条目啦， Wikipedia 即係我哋一路叫佢嘅维基百科入面套一嚿嘢，好多时未必有 K 岛入面咁详细嘅。咁当然啦，佢 K 岛入面好集中喺 ACG 同埋宅文化圈相关嘅嘢，咁有主场优势嘅。咁另一样嘢就係、是Wiki 有要求，就是你所有嘢要有来源，要有证实，即是佢未必一定是好要你 100% 确认佢是事实嘅，但你要攞证据出嚟性啊性，咁就变成一啲睇法啊，一啲传闻嘅嘢啦，喺维基百科入面是唔多一定会出现嘅，但系呢啲嘢全部可以实实落喎 ，K 到 Wiki 入面。虽然而家成日有啲词，不过都姑且一提啦，呢个理论上一个常识嚟嘅，但系而家系好少人理噶啦。一般讲的 Wiki 是指 Wiki 这个架构之下的百科网站，但是大多数人讲的 Wiki 或者叫维基是指紧维基百科这个网站 Wikipedia 这样东西，因为通常两样东西很多时候会共通，很多时候会将 Wiki 当成 Wikipedia 简称来的，我们讲清楚一点， Wikipedia 或者我叫维基百科先是指那个站，而不是指这个架构，因为这个架构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走出来，就算如果你找英文的话，有几个用 Wiki 架构走出来的 ACG 百科全书，反过来了，即是在当时它基本上是唯一大，尤其是如果你将它限缩在中文圈里面，英文圈刚刚都说了还有几个的，但是中文圈没有了，不是说它是最大，而是没有其他，我知道理论上存在其他，但是那些所谓的存在其他，当年我在这个经济课的课本里面有提过一个这样的讲法，在香港麦记是薯条的寡头垄断者，但是对很多人来讲麦记是薯条的垄断者，就是这样的情况，理论上是有几家不同的东西在这里的，所以在经济学上叫寡头垄断，但实际上对于一般人务实来讲就是垄断，没有其他的了，你不会知道那些听都没听过那些细站的，毕竟这些东西有群落效应啊，你个站够大就会吸引到更多人嚟写、你更加多人写，够资料够丰富，多人用，咁你先会更加多人去睇，你先更加容易俾搜索引擎去推你上去，咁更加多人推你上去，咪更加多人写，咁样呢个正向嘅循环喺度。所以当时我点解会用得咁多呢，好大屏幕就系因为我开始写稿， 你搵资料 吓。K 岛啱啱出嗰阵时候，我应该未开始写稿嘅。我开始写稿嗰阵时候，咁我就要揾资料啦嘛。咁好多时候要 Google 啦。咁 Google 第一个情况，甚至系比官网更加前，而且佢系写中文，我容易睇啲。所以我个阶段系用非常之多。咁当然咧，仲有自己本身私下兴趣都有啦，因为佢啲成句好有趣。我未必会见证嗰个成句嘅诞生或者成，但系我喺经过 K 岛嗱。K 岛，我觉得如果要讲 K 岛嘅集体创作嘅代表作，其中一个就系咩？超常现象版。超常现象版系变咗超常现象版，然后就佢写住话咩？超常现象版变咗超常，亦都系好理所当然嘅事。然后就将一啲 个莫名其妙嘅你得写晒去，我系睇到一路睇一路笑嘅，系咪有时冇嘢做咧，就玩喺超长现象八卦八咧，我睇就喺度笑啦。 系佢超长现象系指好多时一讲就会嘭嘭，我个长象喺度黐筋嘅啦嘛。 嗰个超长啊嘛，超长现象讲法啊嘛，有喜剧，有悲剧，有温情，有爱情，有关心，有泪泪，就系冇超长现象。 即系咁啊，再就啱啱我讲嘅，再就好多嘅成句啦，即系其实我哋而家讲嘅咪咪啦，当年系冇咪咪呢个词眼未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咪咪存在噶啦。 系他收集版嚟嗰度系 啊，嗰度一大扎嗰啲成句啦，即系咩我今天我生日啦，呢个我仲有，我而家仲玩紧嘅，每年我生日嗰日我都系继续玩紧呢句嘢。咁啊，仲有啲系其实唔一定 K 到入边发生噶，即系当年睇啊，其中一个睇得好开心就系、是、免费捞午餐。我哋香港发生嗰单嘢，呢、件事廿年啦，有冇？应该差唔多廿年啦。 免费午餐有噶，佢嗰时廿年啦，因为佢嗰时系属于叫 K 到全盛时期嘅，系他嚟噶 ，K 到佢加咗去噶。 但系唔系 K 到会入边产生噶，先讲啊。 系啊， 佢只系做一个经忠实地记录咗呢样嘢，但系好多人系因为咁样而知道嘅，唔系佢见证翻本一件事本身嘅。即系嗰阵时我系好热衷于就系睇，因为你毕竟你唔成个网络咁 Q， 但系睇唔晒啊嘛。但系啲人精华嗰啲好玩嘅嘢出嚟，咁咪系可以喺呢度入边睇到咯，好多啲咁嘅嘢噶。咁而且仲要系佢本身做得证据。多少都有啲咪咪属性噶啦嘛，咁跟住你有时你见到句好似系咪咪嘅嘢，咁你咪将个句嘢打落去 Quito Wiki 度，咁佢又好有时就会弹出嚟去见到佢到底点样嚟嘅，即系呢个又系大家揾嘢嘅其中一个目标嚟啊嘛，即系嗰啲乜乜乜拖虾日 Google 嗰阵时啊，都系一样嘅啫嘛，通常就系讲哦呢嚿嘢点样嚟嘅，点样用嘅。最主要是这两样东西的嘛，对这些咪咪啊，当年是它更新得很快很密的，是讲你是可以直接铺 K 到 Witty， 还是不是写啊，写你真的可以浪费很多时间，但是你只是看都可以看不完。 我不是那时候咯，那时候我得闲没事做，就是上 K 到 Witty 都没事做，揭下看下有新东西啊，有人写新东西加啦，手痕就加啦，没事做不看咯。答佢系消磨时间噶 ，K 到嗰张小 Wiki 唔系攞嚟查资料，攞嚟消磨时间噶。 因为佢有左边一条系讲紧最近更新噶嘛。通常咧，你睇晒所有最近更新嘅条目之后咧，佢就会弹咗一扎新嘅最新更新，你又可以继续再睇，然后又再一扎一扎出嚟。 当时全盛时更新，我当时全盛时更新嘅快速度啊，你想象唔到啊。 系啊， 我有时就系追更新啫，追到我眼花缭乱啦。 虽然我就系得闲咧先咁样做啦，咁啊，然后做一啲内梗啦，佢唔一定系外边啦，做一啲更加多就系佢版，因为佢有 K 岛本身有分好多好多唔同嘅版啦，咁唔同嘅版之间都有唔同嘅文化啊嘛，有时佢算系一种记录，都系算一种方便嚟啊！即系有时咧，你见佢哋好似讲暗语咁样咧，你就咁行入去，中入去一个版入边，你完全睇唔明佢哋啱乜嘢啊！因为佢哋自己自身本身系个文化，然后如果你要纯粹用观察去融入嘅话咧，其实要好花时间，个门槛系好高嘅。你可能要睇佢几日，甚至成个礼拜，你先开始慢慢估到到底佢哋讲紧啲乜鸠。但系因为有 K 到 Wiki 嘅存在啦，有好多版本身佢都有条目啦，每个版佢都通常都有佢自己条目啦，都会讲个版入边有啲咩文化性，即系譬如我去开 Vocal 嘅版，佢会入边讲个版入边有啲咩嘢，即系譬如其实一个咧，你唔睇 Wiki 咧，你好难估到发生咩事，就系、是、一个题叫做 Chibi Mikasa 咁样嘅题目啦，跟住贴一张唔相关嘅图，然后就有人讨论嗰啲嘢。如果你唔知嘅话咧，你系需要个 Wiki 去话你听，说明到底是乜回事。简单讲就系因为个作者唔想佢嘅图喺其他地方流出，所以大家唔会贴个四格本身嘅。但系咧会俾个 number 去，就大家就会自己去翻佢个官世又好咩都好啦，去翻佢个站去睇，睇完之后就开始讨论入边嘅剧情啦，系咁样嘅。但系如果你唔讲，你鬼知咩？仲有好多啲类似咁样嘅嘢啦吓。咁其实我记得 Walkroy 版好似有我嘅条目噶。喺 Walk Live 下边有几行嘢系关于我嘅，因为我因为我记名啦，即系变咗嗰个叫话刘铭全啊，变咗就 我都系啦，即系当时因为喺佢最全盛时期就系2005年到2015年呢十年，嗰时系政治情况冇咁严重嘅时候咧，香港人喺K 岛里面咧系长期系活跃嘅，嗰时 K 岛有讲法啱啦 ，K 岛无国界。只有岛民非岛民，当时呢个说话系奉 K 岛奉神谕嘅 ，Vicky 都系嘅， 你要讲 wiki， 你好多有香港人留言。你如果你嗰时咧，如果你系用啲而家嗰啲香港台湾人分别你讲嘅话咧，一定有人吐槽，一定有人话反驳噶。 嗯， 上得到 K 到大家兄弟嚟噶啦，大家赌民嚟噶啦，讲咩啫？ 哦， 即系佢冇歧视，因为嗰时冇歧视嘅，就系百花齐放，任何人都可以留言，任何人都可以玩，所以佢先发展咁快啫嘛。 呢个亦都关翻本身网络方面嘅嘢啦，系网上系有多人嘈嘅，但系嘈还嘈，我哋嘅嘈嘅形式咧系好恐怖嘅。早年嘅 K 岛，虽然呢个唔归 Wiki 事，唔完全归 Wiki 事啊，应该话早年嘅嘈嘅形式咧，除咗学术版之外咧，其他版都系学术版嚟，全部 K 岛都系学术版嚟，黐捻线嘅啲人嘈嗰啲嘢咧，系可以引经据典或者即系大铲嘢走出嚟，系呢个好早期嘅 K 岛啊。 当时 K 岛K 岛实况版嗰啲笔记，我即系全盛时期。一随便一次打五百几六百页，而且打嗰啲笔战系最经典嘅，我记得最经典嗰一次就咩啊？陀拉朵拉虎月龙最后嗰场佢杀嗰个撑两个女主角嘅剧情咧，阿美同阿大河嗰段咧打咗五百页， 啲当真嘢啊！ 系哇，嗰啲讨论去到就我净系追佢讨论嗰个 level 位去到就哇劲高人满坑都系高人， 然后呢啲相对。有啲特别神串嘅部分咧，其实系会收录翻落去 K-Wiki 嘅。 系啊，有噶。有时追 K-Wiki 嗰啲备份串就已经可以追你追几日噶啦。 啊，佢变成一个精华咯，即系精华区咯。而家好少人再讲呢个词语噶啦。喺当年 BBS 嘅年代，就有好呢啲讨论区入边，有时有啲串系特别厉害嗰啲咧，就会变咗做精华串咁，然后就用个地方放低。当年系有啲咁嘅嘢习惯嘅，咁而家就基本上不存在噶啦。咁但是K-Wiki 亦都另一个功能就是承包咗佢个精华串嘅放嘅位置度，咁会变成你可以通过佢去追翻啲好快会消失咗嘅嘢，因为 K 岛嘅本身有好多版系洗得好快噶嘛，更加唔好讲综合啦。 唔系有实况版，好似翻住实况版为例， 实况版好似放两个礼拜， 三日以前，而家可以摆成个几两个礼拜，以前四日你就冇咗啦。 我记得有一段好长时间，佢系尽力维持到可以啱啱新出的时候，你揾到上一话一个礼拜一话啊嘛。最黐线嗰阵时，你系揾唔翻上一话直接。 但好难嘅，其实系当我年代 啊， 三日就冇咗啦，三日就已经洗咗，唔知去咗边啦，因为爆多。当时讨论几热门啊！ 不过实佛放版佢自己本身有个备份系统嘅，可以抄翻一段时间之前，好似可以抄到三十几页定四十几页，所以你最少可以揾到上一话嘅嘢嘅。嗯， 洗翻身好紧要，真系，真系老残回忆。咁我讲翻 Wiki 啦。咁嗱，全盛时期咧，头先讲过啦，系由基本上就嗰十五年，嗰十年啦，去一五年为止。咁期间咧，系曾经爆发过一次大规模洗版嘅。 第一次啦，唔系好多次啦，我哋先讲第一次啦。咁第一次应该系2008年嘅时候。 系啦，就嗰次 呢、這个我自己本身系唔发觉嘅，完咗我先知道嘅。 好似嗰次九番嗰次，因为嗰次其实佢系 九番完全九番。 系因为嗰次其实佢即系纯粹被清空。当时佢个备份做得好，咁就叫做你备你铲我备，你铲我备。 应该咁讲啦。第一次2008年嗰一次咧，其实系损失系几惨重嘅，备份系冇乜备份到嘅。不过当初写得嘅人可以再写一次，或者写个人本身有自己嘅备份，官方嘅备份系几乎不存在嘅。系呢一次2008年呢一次之后咧，知道会有人胆一大规模升空，即系有时呢啲嘢就系动态噶嘛，呢一次再一次噶嘛，咁啊。佢系过一次2008年嗰次、那个清空，第一唔系真系好严重，相对于后备嚟讲。然后当初写嘅人多数都自己会有 backup， 又或者冇嘅都可重新写过啫嘛。即系嗰阵时仲系如日中天嘅时候啊，所以其实嗰一次清空其实损伤其实几大啊。不过亦复原得好迅速，就唔系因为有备份，而系大家各自分散式备份啦，咁样叫啦。系嗰一次之后咧，就开始就大家会有个意识，你要 backup 翻入边嘅资料，因为毕竟系人人都可以写，而且冇审批冇剩，亦都冇咩管理员存在嘅。大家都系靠自律嘅，有时你要有心去破坏佢系好容易嘅事。佢亦都唔似 key 咁样咧，佢个回滚其实系一回滚嘅话，其实都几大损失嘅。 因为佢本身K 到 Wiki 咧，佢系有修改前页，即系页，即系话将成个页 delete 咗，跟住打个屌字，咁咧你可以拣修改前，咁你揾翻修改前咧就改翻佢嘅，系可以嘅。 嗯。 咁当时咧，我自己参与过第二次，我系第二次修复战咧，我系叫做咩主力修复嘅，就系、是、当时疯狂地突然间系乱咁改埋唔知咩嘢，贴啲怪图嚟，咁咧就去到即系情况就咩？你呢头贴，我呢头改，同佢斗快，系净斗快啊！ 系好多人，即系唔单止唔系我咁离谱咁劲啦，好多人就咩掹住嗰个橡筋身， 嗯、 一睇到边个叶系唔正常，即系因为佢跟改嚟改去系改几个叶嘅啫，一改嘅嘢就改去同佢斗快。看看哪个落力好。 啊，这个就是第二次，他之后零零星星都有的，但是就不成规模了。最后最大的一次应该是不计最后整个站爆破之外啦，最大的破坏那个搞成个礼拜，我记得是。那时就呼吁大家去做 backup， 去做回复性。那时搞成个礼拜，变成就是、有好多条目就是有成个礼拜不正常。你睇到系唔系原版嘅就睇运气咯，咁啱你捞佢嗰刻啊，系修复咗嘅，咁你咪见到正常版本咯。然后如果你捞到唔系嘅，你咁啱捞到系俾人破坏咗个版本，你咪要你自己咁修复又好，你只系睇翻旧版本又好，咁样就系零八年嗰一次嘅教训之后，先有呢啲防破坏装置嘅，同埋嗰阵时会有离线式备份。13年开始，因为之前是编辑战是靠回滚的嘛，但其实那部分都可以破坏到的，你只要够狠的话，详细技术我就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是可以将它破坏到不可复原的，但不要紧，你破坏到不可复原，我就将你我备份一个整个吸落去，你可以将它的东西吸落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将我的东西吸落来那里，是这样的，就是离线式备份，将它备份了整条条目出来。到时咪 copy and paste 掉翻落去啫嘛。 当时系啊，备份咋？ 系争在系有冇人有心咁记录啫嘛。 嗯。 但系事出都必有因啦，即系我唔知第一次，即系零八年嗰一次系咪有啲乜嘢，但系13年嗰一次咧，好明显系带住仇恨嚟嘅。 摆明玩嘢噶条友。 唔系条友噶啦，肯定唔止一个半个噶啦。不过应该系一个人开始做起个头。之后就有阵，我唔肯定到底嗰就系贪好玩啦，定系其实大家都。本身颇有微言啊，成，因为毕竟喺呢个一几年嗰个时候咧，系好多版都有啲管理嘅问题，变成有啲冲突，然后大家就开始互屌啊，如何那样啊，有啲人唔爽啊，系嗰个时间差唔多咯，10年左右时间啦，开始有乜嘢冇之前咁淳朴，以前基督系好淳朴噶嘛，后边先开始出现啲人嘈，最戇鳩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系真系有啲咩不共戴天嘅嘢啊。是有时真的嘈嘈下呢，就是讨论緊辩论緊辩下，有啲人就你比较修养比较差啦，就开始人身攻击啊成下啲嘢，咁然后就开始嘈，都开始对人唔对事啊，以前系对事唔对人㗎嘛，都系就件事本身就事论事，今日你嘈完听日你都可以继续喺其他地方可以正常正常咁倾偈嘅，即系呢个系最理想嘅状况啦。咁但系开始有啲人开始有记仇啊、隔夜仇啊，开始有攻击啊，咁亦都有啲管理员就管得好 Q 衰，呢个亦都系事实嘅。 呢个系从来都系 K 到一直以嚟嘅问题，而且仲越嚟越严重。不过就 哦，咁冇办法噶啦，你哋自愿自己管版，又或者系自己个站本身就系佢建立嘅，啊唔系指 K 到啊，系指佢个分版啊。本身就是加盟站嚟嘅，佢自己建一个 K 岛格式嘅嘢，然后加埋落 K 岛嘅，嗰嚿嘢本身就佢嘅，即系有好多啲咁嘅土皇帝啊嘛，即系觉得嚿嘢系自己嘅，可以入去为所欲为啊嘛。 同埋而家即系而家条数，而家就系而家少数地仲系维持到早年即系我熟悉嘅 K 岛风格啦，尤其仲有几个版嘅，其中一个就系营业版，系少数地基本 keep 得个版主做嘢系比较快。岛民讨论亦都系比较地认真嘅，虽然有人讨论，但基本上系叫 keep 到一定嘅水准，即系讨论唔会即系叫做唔会有太过离谱嘅。但是去到其他版嘅基本上就已经散晒噶啦， 即系有少少破窗效应咯，就系破窗效应，大家应该听过好多次噶啦。一个地方个窗如果烂咗，然后冇人整嘅话，啲人就会觉得哦，其实个窗整烂佢都冇乜嘢，咁啊就会越来越多人去整烂啲窗。K 岛就本身就系一个好明显嘅破窗效应嘅嘢。K 岛本身啊，唔系指 Wiki 啊 ，Wiki 相对嚟讲都仲有扎人都好热心去整，因为两者有咩唔同呢，就系 K 岛 Wiki 嘅最大特点就系人人都用到，因为 Wiki 呢个架构本身最特点就系人人都可以改啊嘛。咁你只要有少数仲肯去执嘅人咧，就相对冇个问题。K 岛本身会出现问题，就系因为有啲站你热心想过去帮，你都帮唔到噶，你又唔系管理员，系得少数几个管理员。 同埋就系你系热心帮手，跟住又系一人系有人可以人去搞鸠你，你会觉得就系咁辛苦帮佢做咩啫？ 啊，成件事都系免费社区嚟噶嘛，但问题就系 K 岛本身可以叫堕落啦，系连累到 K 岛 Wiki 嘅破坏。 应该咁讲，我讲法，我嘅睇我个人嘅睇法就系、是、因为 K 岛堕落 ，K 系连 K 到 Wiki 先跟住堕落，即系 K 到，因为叫嗱呢个就系因为 去到后嚟 K 到再超 Wiki 再冧，跟住所谓叫改咗制式之后 ，K 到 Wiki 揾咗人去做版管，而嗰班友咧系我好明显地感觉到佢有政治立场嚟， 有政治立场好正常，系讲紧佢唔包容人哋嘅政治立场，重点系， 而佢政治立场佢好明显地就系、是，总之佢怀疑你香港人，佢就搞鸠你。呢、这个我睇我 feel 到嘅，冇证据啊，纯粹我 feel 到就系佢系会针对啲疑似香港人嘅人嘅搞你。你睇嗰而家试下去实放版啦，好明显噶。如果你对香港人嘅语气嘅话咧，佢屌鸠你噶，佢屌鸠你噶啦。 即系扯开少少咯，我叫呢啲做大台湾主义。嗱，先讲相对地都有大英主义、大香港主义、大中国主义啊，即系以自己为本位，佢哋会觉得。K 到呢嚿嘢系我哋台湾人的，你哋就外来种，即系外来种呢个词都系咩啦？ 系啊，依个外来种系呢、这个就系 K 到早年就外来种， 但系嗰阵时讲嘅外来种系指非 K 到岛民，然后突然间过嚟， 系啦，非岛民岛民啫嘛， 并不是指你原本嚟自边度，大家系唔太 care 你系边度嘅，甚至你肯简转繁嘅话咧，大陆嚟都冇所谓嘅。咁当然你写英文嘅话，大家可能会吃力啲啦。 系啊，嗰时冇分嘅，因为其实我系认识唔少嘅大陆人噶。 嗰阵时只有岛民同非岛民，啱啱阿杰特所讲啦，就系只有岛民同非岛民。无论你本身肉身本身喺边度嚟，你系中国嚟嘅，你香港嚟嘅，台湾嚟嘅，你新加坡嚟嘅，你甚至系其他地方，只要你讲中文，就大部分你净唔知讲日文嚟，咁大家冇乜所谓嘅其实。不过可能认你嘅人比较少咁解啫嘛，系只会分你熟悉。K 岛文化嘅岛民同唔熟悉 K 岛文化嘅外来种只有呢两种，但系自从呢个台湾本身嘅大台湾主义觉醒，就佢开始有佢哋自己嘅本土派嘅文化。 17年开始，即系例如话违规即系我睇分年表啦。K 岛俾人山寨嗰段时候，系啊，呢个系一个叫分水岭啊。我形容就系咩？声优潮潮破坏嗰单嘢，就结果就又系喺我呢班老岛民嘅。奋力抗战之下叫做挨过咗啦，挨到就嗰阵就 叫做有功有守咯，变成因为其实好明显就系有人，其实我印象中啊，我估计应该系当年都系正常讨论，咁但系同党争一样啦。咁你讲声优啊，总会有时都唔觉意地去有比较有高低，咁啊开始大家就变成对立，即系你系呢个声优嘅，我唔讲名啦，费事危险。我系呢个声优 A 声优嘅 fans， 我就话B 声优嗰啲配呢个角色唔捻掂啦，我用 A 声优嚟配嘅话更加肯定好听好多啦，会有啲咁样一高一低一捧一踩嘅情况出现，咁慢慢就变成咗。有啲仇恨嘅情况，咁然后仲要撞啱就系版管唔本。我记得声优版系唔多管人嘅，我好少去，所以我唔系好肯定啊。但系我印象中系听人讲啊，嗰边嘅版管系好偏颇嘅，唔系唔管，而系佢本身都有立场偏颇。咁然后落下风嗰边咪唔爽咯，唔服气咯。咁然后咪开始搞破坏咯。佢中间点解会即系包括130嗰次都有呢个成分存在嘅？不过就系嗰次就有啲制定式嘅，有啲好事之徒，你明白基督系最不缺嘅就系好事之徒，大家明呢样嘢嘅，系顺手去找，但系往后再后少少，譬如2015年啊，嗰几单咧，就真系几个好执念嘅人去搞嘅，我谂应该唔超过10个人入边，其实系真系几个人一己之力去搞冧咗基督嘅，其实系。咁可能有啲系类似嘅状况，然后采取类似嘅立场。我唔知嗰啲人到底有几多，但系相信真系唔系好多嘅，唔系大规模搞死你嘅。但系佢哋嘅毅力就相当地强，我强烈怀疑对方有自闭症。唔系污名化，唔系成啊，好认真噶。自闭症嘅其中一个特点就系对一件嘢执着起嚟嘅话咧，系可以无限地执着，超乎常咁执着。佢其中一样做嘅嘢就系去不断咁搞破坏咯，对。批到 Wiki 又好，对 K 到本身都好，都系不断咁搞破坏，包括清空。对 K 到 Wiki 嚟讲就系清空条目啦。对 K 到本身嘅话就系、是、 而家仲有啊，而家 罗尼上啦，真人罗尼上啦，因为最后尾唔知几时开始知道。 猎奇相都见过， 最初系猎奇相嘅。 而家甚至而家仲有嘅，间唔中啦，唔多啦。 最初系嘅， 就喺营业版 两日都有。 有人贴，但系咧营业版通常拆，营业版咧通常拆得好快嘅。大约系都嚟挨咗2-3个钟就冇噶啦，算快噶啦，2-3个钟。 睇站啦，睇成啦，因为你只要有2-3个轮班嘅话咧，你拆嘢好快嘅啫嘛。咁即系总之，佢最初就系因为不满嘅地方，即系由不满某个人或者不满某啲声优或者某啲声优嘅 fans 啦。其实主要系开始慢慢转变为对管理员本身甚至成个 K 岛本身嘅仇恨。 啊，再讲一次，我唔系污名化，但系真系好似典型嘅自闭症嘅做嘅嘢，唔系话笑嘅自闭症，真系似典型自闭症嘅反应嚟嘅。咁佢对复仇对象慢慢由声优或者声优嘅 fans， 慢慢就变成咗声优版，甚至去咗全版。去做由最初純粹貼啲我記得有貼個獵奇圖啦，有啲虐貓圖啦，總之係純粹將圖本身嘔心理啦。跟住唔知幾時佢發現三次元嘅羅圖係可以將個成個版爆炸嘅，呢個就關我哋好幾次嘅專題有講過啦。咁佢就開始做去搞嘢，咁啊條目入邊咧都會有時佢都會將呢啲圖貼上 Kita Wiki 啊，我都見過。對。清空佢又系改，贴张猎奇图又系改，贴张罗图又系改，冇乜太大分别嘅啫嘛。咁总之就系少数，我估唔超过十个，甚至可能纯粹都系一个嘅啫。我真系唔知啊，我唔知系一个人咁有计啊，定系几个人去做出嚟嘅。咁啊，持续咁样做破坏，咁然后最终就去到命定之日啦。呢、这个2017年5月4号，我哋当年系有新闻有报道过嘅， 大爆炸啦！ 第一次嘅危机，关站危机。就是因为佢 KidoWiki 同埋 Kido 本身系放埋主站系放埋同一个商化度嘅嘛，好正常嘅都。然后有人去贴三次元罗图，因为呢方面喺鬼佬世界系讲紧系 死罪嚟嘅， 唯一死罪嚟嘅，系啊，完全冇任何情讲。虽然我成日都讲，你冇情讲还冇情讲，你确定呢个系罗图你先讲啦。即系佢系因为冇得商量，所以佢认为系色情系色情。虽然啊呢个入边佢系真嘅，真系儿童色情，仲系三次元嘅啫，即系死一定死捻硬噶啦。佢用呢利用呢样嘢，理论上如果你清得够快的话咧，系可以落个免死金牌。被封光原则，虽然被封光原则主要讲版权问题啦，但系同样嘅理论咧，喺其他情况都可以嘅。喂，我管版嘅啫，啲内容唔系我提供嘅，我只要喺合理嘅时间入边清除咗佢嘅话咧，你就唔应该要怪罪落我身上，我已经尽咗我嘅力噶啦。你要捉嘅就应该捉佢哋先啱噶嘛，贴嗰啲人噶嘛。咁正常系咁样嘅，但问题就系啱啱有讲过啦 ，K 岛本身有好多地方咧系冇人理嘅，系荒废咗。呢、这个系 K 岛连累 K 岛 Wiki 嘅，因为 K 岛 Wiki 就算有人贴都好啦，好快的时候都会有人铲。两样嘢，第一嚟就系好多人可以管啦，就算唔系版管你都可以去清除啦，仲更加唔好讲有扎版管去巡视噶啦。而且啱啱新贴嘅嘢，大家会见到噶嘛，你只要盯住嗰个位就得啦嘛。但系 K 岛本身系唔会话你听有边个地方有新嘢生出嚟噶嘛，虽然佢有个显示嘅，但系嗰个正常人唔会睇噶嘛，你睇唔晒嘛，而且都咁就变成就系有啲疏于去理嘅版。仲要是本家的版啦，咁啊贴咗上嚟，咁啊然后个厂商就话喂，你容许呢啲图存在长时间存在，咁啊之前都警告过你啦，咁最终喺2017年就第一次就食个站关站，有部分资料丢失咗嘅，以我所知就系 好多， 但系因为佢之前都有定期备份，虽然个定期都真系好定。期啦，即系咁啊， 远好远啊，定期定都 回滚咗，好似几个月啊，总之回滚咗好多噶，但系最少个最基础嘅架构仲喺度嘅，即系断连计一个累积仲喺度嘅，但系回滚咗好几个月，我印象中就系、是、咁，但系都最少仲响树啦，咁佢就搬咗去新 server 度，因为佢哋终止合作啦嘛，打后就搬咗 server， 顺便。我唔记得个系同一时间定系差唔多时间啦。总之差唔多时间，咁啊顺便将佢个旧嗰个叫做商业商子业嘅商业啊，嗰、那个形式嘅 wiki 啊，改咗做新少少 media wiki 嗰个版本啊，应该系差唔多时间。我唔记得系既然都系搞啦，顺便搞埋定系差唔多时候觉得要改革啊成啦。总之就换咗，然后咧就有一段时间。都上算是相安无事啊，继续就是你追我讲咯，有日定期嚟搞破坏，系真系锲而不舍，我哋点样就真系定期嚟搞破坏，但系你搞破坏搞乜坏，咁咪大家都好熟手噶啦，咁咪回滚备份 cap 落去冇所谓嘅。有段好几年嘅，应该有几年啦嘅猫捉老鼠嘅情况嘅，即系呢个就系佢中间嘅算系分水岭啦，即系向住下跌，因为佢搬咗 server。Domain 虽然是同一个 Domain， 佢 Domain 仲揸住，但是搬完之后呢令到 Google 搜寻排名啊成嚿嘢 reset 过。咁亦都差唔多时候啦，呢个应该算一个交叉啦，文伦百科冒起变文伦百科几时出现我唔系好肯定。但是佢冒起弹出嚟 就肯定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一几年。嗯、那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个类似的替代品。 咁、嗯、 当然你要找 K 岛找这个华语圈就是繁体中文圈啦、 嗯。 K 岛这边 Mimi 啊那些东西、嗯、他两个重叠的部分其实只有正正经经的 ACG 角色资料。 嗯、 只有这样东西是重叠的啫。其他部分即是他大陆有大陆的 Mimi 啊他有他自己的文化他有自己的东西。咁、嗯、两样东西其实不多重叠的。不过问题就是他们会竞争同一样竞争地 Google嘅排名，有段时间咧，我系见第一系 Comica， 第二系孟良，有时系调翻转。有段时间啦，黄金交叉年代，佢两个就系会互相去竞逐。咁当然有时会睇系咩条目啦，有时有啲条目 K 到详细啲，咪多啲人点咯。有时系有啲题目系中国人点嘅比较多，咁咪佢哋喺孟良嗰边比较多咯。有段咁嘅交叉期啦。两个同时时期，应该就系第一次炸 server 之后，第二次炸 server 之前呢段时间。大概就是两者是互相竞争的。虽然去到二字头就已经是孟良赢了了。很明显地赢了但是第一和第二没太大分别啦。有个这样的时期啦。然后再到先到我们无奈之前先去更新返我个新闻呢就是第二次的炸机。就22年的11月这个时间点啱啱就再在我们跳过了的新闻所以我们是去到24年才重新报出来。不过不要紧你可以找回 来。这段时间呢其实我就第一次17年炸机之后我就已经开始不准即叫做因为当时我以前的新闻都报过啊即是他那个备份是去到尼撒大埔即大佬会搞这样的样子大佬说我辛苦多年更新的老粉没心机跟他搞啊去到是、好啦面向新咗之后咧，就开始就系咩啊？佢大规模引入咗所谓叫版管啦，就有所谓叫大台湾主义嘅人咧就嚟啦，就开始就叫做咩啊？总之佢怀疑系香港人，或者系因为咧 K 到 Wiki 虽然你可以匿名嘅更改，但系你系可以有实名噶嘛？佢见到呢啲实名即系我依类啦，佢知道我系香港人嘅话咧，佢搞鸠你，专改你改过嘅嘢。 几样啦，一部分当然就系当你名啦，仲有就系即系如果你将香港嘅资料写上去咧，佢哋会用台湾嘅资料吸咗去。正常嚟讲，就算维基百科啊，都常常有咁嘅现象啊。不过吸嘅人就通常就唔系台湾人，而系大陆人啦。即系，但系呢个入边都有类似嘅情况，佢系以一种语言为尊，其他人就算并列都好啦，佢哋都会散。咁理论上如果你将譬如台湾嘅译名用香港译名冚咗去都系唔啱嘅。咁但系正常你唔应该系冚咁应该系并列㗎嘛。唔同地方嘅译名。但系佢哋就有少少唔所以点解话佢大台湾主义就唔系话佢歧视。而家后边就更加变咗仇恨就系、是、都系差唔多嘅时间㗎啦。就即系大家黄喜事件嗰单嘢再前少少啦差唔多时间点啦。即、就、系、是、我嗰单就同呢个 K 到冇关但系 K 到个环呢、这个环境嘅衍生物嚟。以台湾为尊呢样嘢就好耐㗎啦。但系都不过是可能会将台湾的译名或者是台湾的习惯冚过了原本可能是香港人写所以要用香港人名啦、各种 Wiki 都成日会见到的嘢都好相对还好少少、后面就更加是针对性只要知道你是香港人写的就从你铲鸠咗佢。是几仇恨㗎啦嗰陣时就开始仇是直成是一种仇恨嘅嘢嚟㗎啦。 嗰时都系我点解我结果就咩你咁搞法即系冇玩啦 ,ok 啦算咯、即系无谓啦。 你玩爆佢囉。 咪就你玩爆佢咯，结果佢嗰下一好啊，你叫个嚟，嗰时候系开始就冇人提啦，彻底地照用，已经唔系没落，直情叫做咩荒废啊！而家你系有，而家 Wiki 系有人更新噶，佢仲有人更新嘅，但系而家仲好明显地就系嗰啲咁嘅梗咧，系都就系同廿几年前都系嗰班人嚟嘅，即系净系得翻嗰几个老台湾嘅更新咯，即系我见到头先我立眼，佢仲有更新光尾噶，但系嗰几个咧，他同几廿年前系完全冇变过嘅。是如睇出系都系嗰几条嘢做，冇新人加入。 即系毕竟系文章啦，有写文风格啦，你真系一望就认得到噶啦嘛。几样嘢啦，一嚟就系嚟人，一个调翻转啱啱讲嘅正面螺旋嘅相反版本啦，就系、是、你个站好少人去，所以流量好少，搜寻引擎嚟嘅流量更加少，流量少个搜寻引擎放嘅位置就放得后。你而家搜嘢基本上唔会见到 K 到 Wiki 嘅各种备份站或者系佢自己叫做 recall 啦后边再继续讲。基本上已经唔见到啦，咁冇咗呢个搜寻嘅流量，咁你纯粹靠自己本身去开个人，甚至系我呢啲真系有需要而利用佢嘅人，就算我知道 K-Wiki 嘅存在，除非一啲我明知道只有 K-Wiki 会有嘅嘢，如果唔系嘅话，我 Google 搜寻乜嘢我就去睇乜嘢，甚至而家根本就搜寻都唔使搜啦吓，一样嘅情况啦。 佢咪变成一个负面螺旋咯。然后仲要系越缩越细，越缩越细。呢、样就唔单止系 Kita Wiki 啊，即系我哋之前讲，你自己维维维，你将所有人，你即系点讲啊？我讲呢个字又好似有啲衰，不过算啦，唔紧要啦吓，反正系李敖讲嘅呢个交友为苦，输的为乐。咁你最终咪自己维维维玩捻爆佢咯。其实就算中文 Wiki 都有咁嘅情况啊。不过而家中文嘅维基百科已经系唔多见港台人去写噶啦，基本上都系大陆仔自己玩捻爆佢噶啦。咁你咪玩捻爆佢咯。唔通我写个 Wiki 唔通有得分咩？你就算你几咁红都好，我一毫子都唔会收到，我连名气都唔会收到，我乜沟都冇嘅，即系纯粹单方面嘅无偿付出，然后将良心当狗肺，咁你咪自己玩捻爆佢咯。 跟住就俾你串，我真系打最多嘅。我心谂屌大佬，我咁样辛苦帮你写更新啲嘢，补资料，跟住俾兜我兜面串，我屌我真系哥得闲啊，无谓啦，因为你咪玩爆佢咯。 但你唔好话我话你啊，有时你写啲嘢系的确系偏资料性系冇问题嘅，有啲个人意见嗰部分咧，有时系经常系错嘅，不过就唔紧要啦。错咪改正咯 ，Wiki 应该系咁样噶嘛，唔系噶啲友仔成嚿铲咗佢噶，好卵癫噶， 跟住最就系啊，佢直情将你家嘅全部铲晒去， 即系不分青红皂白，即系多多嗰句，如果你有人成日写错嘅，你咪修正佢咯，你唔系噶，你或者系就算系你唔得闲去改正，你咪将错嗰部分铲咗佢咯，佢唔系噶，牵埋眼照嚟噶，即系。我唔知系当咗系咩，定系有啲仇恨，当咗系破坏者，定系有仇恨啦。咁总之就系嗰嚿嘢第二次爆炸之后，因为第一次爆炸嗰时候，大家已经系有啲怨言噶啦，颇有怨言噶啦。 咪即系七年多前嗰次，我好有怨言就系、大佬，我咁样辛苦嘢，跟住同佢真系一时冇晒。 主要系因为唔系冇晒，主要系因为佢嘅备份实在太戇鳩。佢嗰一次我记得系靠大家嘅备份嘅，佢官方自己嗰个备份系冇捻咗嘅，系回滚咗好多好多好多，然后唔见咗一大铲冇备份嘅嘢， 好呕血啊，大佬！ 系啊，即系佢系有部分条目有备份到嘅，但系唔系全站式嘅备份嚟嘅，所以嗰阵时系唔单止回滚，仲冇咗好挑多嘅，即系大家个感觉就系、是，喂，系冇错，那个站本身都系你无偿付出嘅，先唔讲佢用广告赚钱啦，呢啲唔讲呢啲嘢啦，都系你去管版咧，都系有付出性嘅，咁但系你唔系代表你可以咁样将大家嘅心血糟蹋咗噶嘛，纯粹就因为你唔记得咗，或者系你个备份唔做得唔好。纯粹系咁样，系你个过失嚟嘅。而呢样嘢咧，呢次仲大镬啲。新闻有讲过，不过我觉得呢度应该要讲一次嘅。第二次应该系2022年嗰次嘅大爆破啦，都系一样，色勾除贴三次元裸图，然后有啲版本冇人理，俾个厂商警告。当时已经讲紧系拉屎警告你再嚟就咩噶啦，再嚟就会唔会再俾机会你直接赶你走噶啦。但系理论上网站托管呢啲嘢，就算赶你走咧。佢停咗外面嘅连结啦，停咗外面嘅访问啦，都仲会俾翻个时间俾你去将你自己嘅资料自己踢包袱收翻包走啊嘛，即系等于你房东赶房客啊，都系话下个月你滚蛋啦，你我俾一个月时间你搬，通常系咁样噶嘛。佢都有俾嘅，佢俾咗好似两个礼拜定一个礼拜，总之俾咗时间你啦。而你要揾个新站，再加 backup 旧资料，嗰啲攞翻啲资料落嚟，因为佢不断咁动晒更新新资料落嚟噶嘛。你将嗰啲资料攞翻晒落去，由停站嗰一刻嘅资料，然后全部攞翻咗落去，攞嗰啲资料去一个新嘅站去开翻个新嘅，理论上就唔会好大损失嘅。除咗损失咗啲流量啊、啲惯性嘅连结啊嗰啲嘢冇咗之外，大部分都冇乜事嘅。本来应该系咁嘅。即系我哋英明伟大伟光正嘅站长，即系利捻害到咧，就系佢见到个站连唔到，佢第一样做嘅就系重开机。结果个托 ISP 嗰边，我已经停权咗你啦。然后你居然睇我度重开机，尝试重新开展佢。佢本来俾嘅时间完全唔俾成嚿嘢下架，佢嘅下架系真系将你成个站铲咗。如果用房东租客嘅嘢，就系将你所有家私杂物，你所有碎嘢全部扫出去，仲要扫埋落垃圾场，送捻埋落去推完区之后，我哋英明伟大伟光正嘅站长先突然间先发现，出咗事，系嗰一刻俾个站人哋扫捻咗去堆填区之后，佢先发现嗰个站冇 Q 咗，个 ISP 停 Q 咗个权，佢因为佢冇睇 ISP 俾佢嘅警告电邮、最终警告电邮同埋呢个处分电邮。两个都冇睇嘅情况之下，两样嘢，第一 正常嚟讲，你嘅电邮应该要定期去睇嘅，即系一日睇一两次，系一个现代都市人应该有嘅习惯嚟嘅。OK， 我就当你可能个 email 唔系常用 email， 或者系你睇嘅频率比较低少少，你见到个站上唔捻到，你系咪应该第一时间去查询 ISP 咧？你老细写信问佢又好，你就去查有冇信嗰个 ISP 有冇信过嚟都好，你应该先问佢发生咩事先噶嘛？唔系直接咁重开机，结果人哋见到你咁捻臭串，佢唔知你到底咩原因噶嘛？唔知你咁捻柒噶嘛？以为你系假对抗性啦，我唔知点解佢以为乜嘢啦。总之就系连最后嗰个宽限期、那个搬迁期都唔俾你，直接送捻咗去堆填区。虽然佢嗰一次喺17年嗰次之后，佢系有官方或者系应该成个大站嘅大 backup 嘅，但系呢一次打后，大家已经系讲，唉，算啦，你算捻数啦。 我死咗心噶啦，嗰次其实好多 第一次都仲可以话系咩啦，系意外，系冇，大家都唔想系成啫。一次系咁，两次系咁，仲要你自己手贱，我觉得呢次系之前系你可以算系天灾啦，呢次系你自己手贱，结果系俾人屌捻到开花。我哋新闻又讲咗呢样嘢，咁呢度都睇埋啦。咁然后同一时间咧，其实因为唔止系佢有 backup 嘅，好多人都有做过 backup 嘅。喺嗰阵时系见到有几个唔同嘅 backup 站。17年嗰次其实都有 backup 站走出嚟，一嚟就系顶唔顺佢哋管理啦，二嚟就系连带嘅影响。啱啱我讲啊，攻击 K 岛变成咗攻击 K 岛 Wiki 啊。咁其实大家唔系要 K 岛 Wiki 啊嘛，好老实，佢只系要一个记录咗众多嘢 ACG 相关，甚至系 K 岛 Wiki 相关嘅嘢。嘅一個站嚟嘅啫嘛，你叫唔叫 K 到 Wiki 都冇乜所謂啊嘛，係咪叫講 Wiki Wiki Who Fucking Care 咯？所以係有幾檔嘢攞住個備份，係呢個亦都係 K Wiki 嘅其中一個特色嚟，攞住個備份開咗個新嘅。咁當然啦，因為冇咗 K 到個名，亦都冇咗佢個流量，其實有幾檔都係好低調啊。但你可以揾得翻佢哋啦，你揾嘢嗰陣時，當然得舊資料啦，新資料就冇人理噶啦，冇乜人維護啦。22年之後咧就正式就叫做收皮啦。佢雖然有建立花舊，嗰舊嘢好似唔係站長搞出嚟嘅，係其他人搞出嚟 recall 啊，即係佢意思就係 RE 就係重新開始咁解啦，但係 reseal 啊 re 乜春 re 乜嘢嗰啲啦 ，KO 就係 Comica KO， 咁當然佢唔可以叫翻個 Comica， 因為佢唔係官方啊嘛，咁但係官方嗰邊都有用Comica 一，因为佢个 domain 都俾人拉埋，咁加个一字落去，咁你连 domain 都改埋，更加就唔会有流量啦。因为你个 domain 仲喺度嘅话咧，有啲连结仲可以连得翻嚟。你连个 domain 改咗咧，喺用户连结入边，佢会当作一个新站，连翻个旧站度。喺搜索引擎嗰边会当佢一个新站，唔会将佢两者连结翻一齐。咁N 管齐下之后就仲有人喺度嘅，但系个人数真系唔系不服，当然用咁简单咯，真系未接，纯粹因为啲人唔肯接嘅啫，就咁多咯。 即系纯粹叫做咩？仲有批，唉死，叫做仲未放弃人类撑住啊！但系放弃走晒噶啦。你睇嗱 ，K 岛咧以前个年纪层嘅其实都几夸张嘅，由50几岁嘅大叔到20几岁咧，十几廿岁僆仔都有，但系而家普遍都系10几廿岁僆仔睇到噶嘛。即系个年纪层系捉到就咩？收翻10零岁嗰啲，即系用一个政治化嘅讲法就咧，成班青鸟，系啊，青即系用政治讲法就系好明显，你睇出佢嘅政治立场噶，系明显到就系唔使噶嘛，想 K 到啫，你唔使咁政治立场嘅。 嗱，我要更正一样嘢，即系虽然我理解点解你会错呢样嘢嘅，佢哋绝对唔系10零岁，佢哋大概系30岁附近。点解你会觉得十几岁系合理嘅咧？佢哋心智得10几岁，我有证据啊！因为10几岁嘅通常唔系青鸟，即系有，我知道有存在，但系10零岁呢个年龄层咧，唔系佢哋嘅立场嘅。呢、这个立场系30零岁嘅，我非常之肯定。 哦，我明白咩意思啦。 即系你觉得佢哋10零岁，系因为佢哋心智得10零岁，唔系佢哋年龄系10零岁，嗰啲嘢30零岁噶啦，已经系。 即系讲好长，我用一个我自己亲身体验嘅事做概叹啦，就系、是、我喺 B 站用繁体中文打，我一直都用繁体中文打嘅。我喺 B 站从来未试过有人话点解用繁体，从来冇，即系从来冇问题嘅。我用台式又好，讲香港式嘅又都冇问题嘅。有好多食住有一次有条友问你做咩用，你做乜用繁体中文啊？跟住即刻人话用繁体中文有咩问题啊？佢香港人嚟噶嘛，睇唔到 IP 咩？我心谂就系、是、 如果连 B 站嘅人都要咁，跟住你试下，如果台你试下，如果喺 K 组你用简体中文，肯定俾人铲到就发 唔使简体中文啦，而家系讲紧你用香港译名，佢都会屌鸠你嘅。 咪就系咯，你中意用香港译名啊？依台湾嚟噶嘛？诶、哎，几多？即 系系系，你台湾咧，咁咪你玩爆佢咯？咪再讲紧，系咪先讲再 roll 前少少？其实曾几何时，我喺 K 组嘅年代，我仲喺 K 组嘅年代啊。都有类似嘅情况发生，不过就系有时系好奇，有时系咩啦？有啲人系话啊，佢讲高达的时候叫高达嘅，好明显呢个香港人啦，你冇你搞清楚佢， 明咪得咯？ 唔系指责嚟嘅，系讲紧系知道你系香港人，咁有啲嘢你未必知道，又或者系有啲嘢系佢系香港嘅立场之如此类，大家系会睇互相体谅嘅，用你用字你就知道，以前系咁样嘅，但系而家就系讲紧你用香港译名 即闹啊！ 仲会就系讲咩菠萝包啊嗰啲咁嘅嘢去嘈咧？虽然而家主要战场喺其实 Twitter 都少咗噶啦，而家主要战场都喺 Twitch 嗰度噶啦，就系嗰班台湾的趣啊！屌嗱性就系、是，咁不过就呢个就唔讲啦，即系。 对我哋玩 Face， 我都嗰句啦，玩 Face 玩 Facebook 咧，真系嗰多人嚟噶啦。 系差唔多嗰类嘢，不过点讲咧就Face 嗰边就仲多 ，Chat 嗰边就多咗多个问题就系、是。啊、大佬呢嚿嘢真系唔系他把你哋台湾人搞嘅，系猪西搞出嚟嘅，即系 K 岛都勉强可以话系建站嗰个台湾人，大部分主要管理员都系台湾人。你话呢嚿嘢系咩可以咁样叫嘅？但系我只能讲如果当年啲老鬼传下有知，我知佢哋未死，佢哋传下有知都再走出嚟屌鸠你咯。K 岛从来只分岛民同非岛民嘅啫嘛，不过算啦，呢啲就唔讲咁多啦。 仲讲嚟把系咩？呢个 讲咗净系讲 K 岛 Wiki， 唔讲 K 岛啊。但都有时好多嘢咧，唔系我真特登去谂。 冇人好难唔讲，因为佢始终有嗰句一为一，二为一，一为二啊嘛。佢两个就即系嗰句啦，都话当我喺好似我最新嘅例子就系、是，当你我讲GQX 咁样。我喺 B 站入面睇嗰啲即系 B 站嗰啲唔知边度，即系你唔好理佢点样搵翻嚟嗰啲片啦。跟住下面讨论嗰时候，你发现到就系、是、哇，有啲嘢有就是、我肯定条友肯定熟书到黐线嗰种嚟嘅。跟住有啲人问佢就喂，我应该点样入去啊？跟住有人详细嘅嗱，边度由边度去边度睇，边度开始睇。但系我喺 K 岛睇睇 GQX 嘅讨论串，屌你老母，你班友唔识仲有串，系完全唔识嗰种啊。跟住咧就咩啊？喺度串啲识嘅人。我心谂你班契弟算够数啦，唉，即系好即系叫做好丧气啊！你会觉得好丧就系、是、当中国嗰边嘅B 站乡民都高 level 过你嘅时候，你就你班台你自己台仔你识食屎得噶啦！ 嗱，我先讲啊，先讲大前提啊，仲要系我如果大家唔系好熟，所以我都唔系好熟啦。Bilibili 嗰个风气嘅话咧，其实嗰边一路都俾人笑系小学鸡嘅。我哋叫小学鸡，我唔记得佢哋叫乜嘢啦。总之就系话佢哋年龄偏低，比较偏幼稚嘅，即系比较完之后仲大伤害。一集俾人叫小学鸡嘅人都仲好过你哋。 同埋佢唔识，但佢肯学呢样嘢，我系几欣赏 B 站嘅，就系、是、好多就咩，佢系唔识啊，佢知道自己唔识啊，佢就问你咯。你肯讲，你总之就系你肯讲，佢要听，同埋就佢都几不讳言，就系、是、你就叻嘅话，佢俾 like。呢样我几欣赏嘅。 小白有小白嘅样子咯。 系咯，即系叫做咩？有翻叫做，我唔知系费事再踩台湾，又好似叫纯粹厮守啦。虽然我已经好多厮守噶啦， 冇办法啦，因为始终两者系真系二为一体，而且调翻转讲 ，K 到 Wiki 佢本身嘅各种灾难，绝大部分都系 K 到扔俾佢嘅。咁当然佢成立得嚟壮大得起嚟，都系 K 到俾佢嘅。咁啊，所以我哋讲 K 到 Wiki 都点都要讲多少讲翻啲 K 到嘅。咁啊，嗱，如果呢度呢一集多人有反应嘅话，我哋睇下要唔要再讲一次 K 岛本身。 哇！ 我哋啱啱楞到有 K 岛，但系好少嘅咋。 K 岛实当年 K 岛，如果啲叫做咩黄金年代，即系2005至15年啦。K 岛嗰时最动画系最黄金年代噶嘛，即系而家啲人睇翻就2011年啲动画，哇！黐线啊，套套都神作嚟嘅。嗰时 K 岛系去你 K 岛你试下，你慢三个钟头上实况版，即系唔快之前啲 post 嘅去到。 总之反应够热烈，我哋就再加开呢个本家 K 岛本身嘅老残回忆。 K 岛衰亡子 啊，你真系衰亡， 真系衰亡，真系衰亡子。 系啊，咁啊好啦，咁啊呢个礼拜到此为止，我哋净系讲 K 岛 Wiki 都讲咗10个钟啊。 好 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